将就啊你看说话，难道你就不怕芝麻鼻炎伺候？ 芝麻鼻炎又能做什么呢？ 将你休士门难去， 娘也不敢。 嘿，我要吃点豹子胆。 依我写呀。 过是一时动怒，失事而已。 不想此时莫，事来失去， 不是夫人的不是，哎，也不是为夫的不是，都是那算命先生的不是。 此刻该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体面。 天子我认识啊， 何须状元哥？ 去去啊去啊去去去去去去去，上别处去发财去！ 哎，夫人夫人， 这是为了你了， 都听话。 一个两个骗子叫什么理呀、啊？ 这二位不是骗子，乃是考官大人呐、啊！ 考官大人，考官大人来干嘛呢？ 哦，学士高中何起来了？ 休要取笑！ 岂敢取笑？ 我呀，不敢取笑啊！ 他一字未写，怎会高中？不是取笑，这又是什么？ 一字未写，尽在不言中。天公妙文也！一字未写，讲。 啊。 艰难时的我李王风貌三千一千忙总好玉一 既然如此 万山的安德真 事莫齿难忘。你我非亲非故，素昧平生，这恩德二字从何说起呢？虽然非亲非故，但九千岁对晚山却鼎力相知，思想起来真乃是三生有幸呐、 鼎力相助有这等事？ 哎，怎么九千岁真不记得晚山了我？为了状元进门啊， 废话，我 非前辈一级丫鬟，哪有机会报上 相啊？ 金榜题名是 唐四海 在。 有道是文章考思辨，诗词见才情，你今状元及第，定然是感慨多多。这么着，你且用四句七言概括 啊。四句七言， 七言 坏了，这电视诗歌考感慨，那《全唐诗集》忘了带呀。哎呀，这 这么快就有了，说， 祖上记得在阴间。 好，好什么？ 金榜高中，不忘祖先，表你是故乡。 拜山小问仙，挂骨了亲，无宾求雨，实乃治国安邦之根本，果然大家风范呐、啊！ 接着说， 贵人相知，上交天。 好，又好什么？ 状元及第，功归贵人，表弟是故 意。古人云，人之无义则天下无道，人之有义则天下有道，一国一字实乃治国安邦之要义，不可等闲视之啊。 就文法而言，祖上对贵人，记得对阴间，阴间对九天，则则平平，平平则则则平平，则平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方平，可见世人深得自救之道。 严守格律，绝不拘泥，对仗共振，求不择负，所谓包丁摘牛，游刃有余，这有刃有余、 接着给我往下说， 上方其实天开眼，命中之定，大壮勇 大人，对张四海极尽鼓吹之能事，莫非与他有什么私情吗？ 朝廷局势，唯才是居，国家大事，岂敢有私？ 可就千岁明察秋毫，下官断断不敢有私啊！ 无私， 无私， 无私那就呈表推荐吧。有心的人呐、 啊，就是提拔的人才，应该不尽心尽力呀、啊。 小心说漏了嘴呀、 啊！啊，九千岁！啊，状元公才华出众，娶过三妻四妾，算不得什么啊！ 哎，倘若做小，岂不委屈了令啊？ 做大做小，双看造化。 既然如此嘛， 这天子据说果然是金碧辉煌。 张四海 在， 二位恩师 果然是金碧辉煌。 张四海 在， 二位恩师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不知意下如何呀？ 哎，这可万万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二位恩师德高望重，满身短短高攀不起， 有老夫我与你做媒，说什么高攀二字呢？ 哎，哦，实不相瞒，晚上有七十两。 我知道。 出来，你还是个重情义的人呐！ 高凤梨。 谅解这门亲事是更加该放的。 有情有义，这门亲事更是判定。 哎呀，大人，这是不得， 是得的呀， 是得的， 是 得 的，是得的。 老夫我一言九鼎，既然与你做媒，我说是的，他就是的。 哎呀，夫人， 大祸临头啊！ 表明他已经帮马借我荒唐，没事休千丈，大胆做新郎。男儿多情当豪放，脸得像西域。 听众朋友，北京京剧院2005年演出的京剧贺岁连台本戏连升三级的上本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